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30年前的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出了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人的理想和梦想。如今80年代新一辈已经步入中年，一首首停留在记忆中的旋律，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曾经经历的岁月。欢迎你，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回忆那些曾经年轻的歌曲。 1980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一年的9月23号，北京晚报在首都体育馆专门举办了一场名为新兴音乐会的公开售票式演出活动，当时的票价为5角钱。在这场音乐会上，朱明英、苏小明、郑绪岚等年轻的歌手以新时代歌星的身份相会在舞台上，他们用流行唱法演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太阳岛上》等抒情歌曲，大受观众欢迎。来听朱明英所演唱的《角落之歌》。 久久遗忘。 当年他曾在村边徘徊，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 1980年的新兴音乐会前后，作曲家们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抒情歌曲，而随之而来产生的歌手也以流行唱法为主。曾经以演唱民歌戏曲为主的歌唱家朱逢博、李谷一率先使用了气声唱法演唱了一些歌曲，随后朱明瑛、程方远、沈小岑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相继出现，送上这首《金梭和银梭》。 世间与新年轻人，快芬芳。 1985年，程方圆和吕念祖、陈琳共同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新节目中。这档音乐节目叫做《九州方圆》，它通过反映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此，程方圆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签上，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吱嘎嘎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哦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的流行乐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张：北京的张强、上海的张行和天津的张蝶。张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按销量评为全球十大流行乐歌手。1984年到1986年间，他的唱片销量在三年内就超过了2000万张。来听张强的代表作《爱你在心口难开》。